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是有一些限制在里面，所以他就很勇敢地就从教育入手了。咁呢，而呢三個請過嚟嘅呢，喺教育嗰度呢都做咗唔同方面嘅一啲。 你話請過嚟即係話將會嚟。 將會嚟 11月5號。 係啦。咁 就嚟香港。 咁我介紹嗰度 Scott Sherman 啦，我好鍾意佢嘅。咁呢佢有個題目就叫 How We Win。我哋。 係邊度人嚟㗎？ 佢係美國人嚟嘅。 美國人。Scott Sherman。 Scott Sherman。咁佢係美國人嚟嘅。佢喺UC Berkeley 嗰度畢業。 哦，係。帕克萊。 係啦，帕克萊嗰度畢業。 環保工程好似都係。 是啊，佢好全面噶， 好全面， 系啊，咁样佢就成立咗一个叫做 Transformation Institute 咁上下啦，系啦，系啦 ，TIA 啊，我唔好记得咗佢个 Transformative Action Institute 依一个嘅机构，咁就专门咧去培训一啲人去教人哋點樣去 transform 自己，咁呢一樣嘢好特別嘅，因為香港嘅教育制度成日都可能係集中喺專業培訓啊，點樣令到我哋去做到一個員工好好嘅員工，集嘅員工。 我就係強調就係話我哋講技術深度咯 ，technical depth 咯，我哋淨係注重嗰個技術咯。係 啊，但係冇人問 who am I 嘅喎，嗰個小朋友想要啲咩咧？係咪？ 即係冇 perspective 咯。 係啦，冇人知嘅喎，但係咧，如果回顧翻佢哋自己生命，有好多時都係同社會問題掛鈎。咁佢哋自己點樣去貢獻呢個社會咧？咁 Scott Sherman 最勁就係教呢樣嘢嘅。咁之後仲有Jenny Bowen 啦，係一個都係美國人嚟嘅，就專門喺中國度教福利。 呢位女士啦， 係啦。咁一陣間阿 Ringo 會講，咁另 外即刻講啦，即刻講下。 好啊，你講。 佢係好感動嘅，佢本身咧，佢同佢先生咧都係嗰啲荷里活嗰啲高薪厚職嘅電影製作者。佢先生係導演，佢就係 screenwriter， 即係編劇啊，同埋係嗰個製監製嗰啲嘅。咁好奇怪咧，佢就講翻，因為我直情親自去舊年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同佢 KK 一齊就參與佢嗰個叫做新書發布會。咁佢講翻佢個故仔。咁啊，1997年咧，佢就係睇到哇電視嗰度，即係美國電視咧，哇咁中國原來嗰啲孤兒嘅問題好嚴重咁樣。咁啊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嗰陣時咧，就係嗰個即係嗰個感觸起嚟咧，就飛咗去，隻身飛咗去，就係國內。就領養咗一個 Maya 嗰個佢個女仔， 嚇 佢好細嘅，但係去到佢話成個孤兒院咧，見到個個係眼即係嗰啲目光係散漫嘅，完全係唔識對答嘅，佢學咗特登學咗啲普通話嚟去同佢傾嘅，完全唔傾嘅，咁唔係單止阿 Maya 啊，完全其他都係咁嘅，大家知道當時嘅國內嘅孤兒院咧就係俾個地方你俾你食俾你住就係咁多噶啦嘛，已經好好啦嘛， 97 咁佢又。都未諗到個 idea 嘅，未諗到個 idea， 直至佢帶咗 Maya 翻去咧，就日日同佢玩啊，即係一路大家即係有個相處，有個愛心咧。居然一年之後咧，佢錄影翻嚟嘅，佢有好多嗰啲上咗 YouTube 嘅。哇 ，Maya 喺一年之後咧，成個已經係變咗脱胎換骨第二個人嚟㗎啦，好健康、好快活、好有開心嘅一個女仔。咁佢就啟發到佢咧，咁佢就佢話佢嗰日喺個廚房度一路整緊嘢，點解會咁嘅？突然一望住出面落雨，佢就諗起，咦！我要將呢一樣嘢帶翻去中國。咁就隻身咧，就有幾個朋友支持佢咧，佢自己又再飛去中國咧，就周圍敲門。一個美國人喎，1998年咧，即係之後就敲門。 普通話唔識講。 普通話都唔識講，就周圍敲門，揾人搭來搭路咧，就我想幫，我想辦孤兒院啊咁樣。咁俾佢咧，即係鍥而不捨個精神咧，即、就、係、是、幾年之後咧，就俾咗一個嘅試點俾佢試。咁佢就真係用佢就即係梗係跟住要學好多啦，學好多要點做啊，點做咧？咁佢就有一個模式咧，就係我哋係可以俾錢一啲中國裏頭嗰啲嘅成年人啊，嗰啲女士啊或者家庭咧，就俾佢過嚟呢度咧，就帶一個小朋友啊，咁嘅模式。咁咦，原來就好成功喎！一來又幫助到國內嗰啲即係生活貧困啦，即係農村嗰啲嘅成年人啦。咁佢可以帶個細路仔，但係佢又真係俾到愛心嗰啲孤兒。咁從而咧就做到好好嘅效果。咁喺短短嗰5、6年間咧，就真係喺嗰個 佢嗰個示範嗰單位度咧，就好成功，就由一間就變咗有五六間咁樣。 嗯嗯。 咁跟住咧，佢話最記得咧就係、是，咦！突然之間有一次話有，佢唔係淨係長住喺大陸嘅，佢係大陸、中國往返嘅。突然間邀請佢翻去中國，原來有啲幹部就嚟探佢，因為佢嗰、那個嗰、那個評估實在太好啦。原來啲幹部咧，差唔多可能係國家級嘅幹部咧，就咦？睇咗一大輪，咦？點樣做咗咁嘅嘢？同埋個費用唔高喎，最緊要佢唔係俾咗好多錢啊嘛。佢總之俾個空間佢，即係俾個建築物佢，佢就可以做得到啦。咁樣咧就揾咗佢咧，真係編寫一個咧嚇，即係呢個時間跳得好快啦。就係、是、成個中國嘅孤兒院嗰個制度嗰、那個嘅個 process 啊，呢個就係 process 點樣做咧？佢咧就參與咗好多，就佢當然揾咗好多有心人幫手做啦。咁而家中國即係真係。採用嘅孤兒院嘅制度咧，好大部分係參照佢嗰個嘅，佢一大個嘅即係嗰啲嘅理論架構啊，同埋個行程啊、流程表咧喺曬佢度嘅，咁啊好成功，咁佢亦都成立咗一個半邊天嘅教育基金啦嚇、基金會咁樣啦，咁、咧就係、是、嗰、那個就唔係社企啦，完全係嗰啲有心人見到佢哇好感動咧，就捐錢俾佢嘅，捐錢俾佢咧，咁 但頭先你講個都唔係社企嚟㗎，慈善嚟啫嘛。 剛才講咗邊個？唔係你再問一個。 唔係，即係話你而家話係 半邊天係啊，半邊天完全慈善嘅啫，係啊， 係咯係咯， 完全慈善噶，完全即係係一種愛心嘅感染，愛心嘅感染。咁所以我哋都要劃分咗，哇！呢個點樣揾啊？佢係咪收嗰啲領養孤兒嗰啲好高嘅費用啊？因為你可以噶嘛，你買噶嘛，你知啦啦。如果你想要揀嘅，就要買噶嘛。咁佢成立半邊天基金咧，都係話明，因為原來中國咧。在孤兒的範疇大家都明白了、男的呢就小孤兒的、孤兒最多就是女的 是、 這個就是性別不平等啦、樣 是是 所以呢他亦都答應了這次11月就來的分享他的故事只是聽都夠了、我和 KK 兩個聽下都眼濕濕 你知不知道怎樣叫做即係啲人問啊點辦社企先成功啊嘛？咁我哋唔係話無論嗰、那個嘉賓喺邊度嚟啦，其實最緊要就係佢有個社會創業家嘅精神。咁呢三個人咧就係佢哋排除萬難，用盡方法去達到佢嘅目標。好似 Jenny Bowen 咁樣咧，佢十年幫100,000個兒童喎。 哇！ 咁呢個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影響嚟㗎啦，我覺得。咁佢一個美國人唔識講嘢，咁點樣去克服啊？點樣一定真係失敗過好多次嘅。咁呢一個嘅精神就係我哋搞社企嘅人嘅精神。 冇錯。 所以你話唔夠水咁啊，唯有撲多啲之後再起身再撲水咁樣咯。 冇錯。 咁同埋你大家都知啦，國內一路都會話哇外國勢力嘅干預咁。你諗下，佢一個美國嘅叫阿嬸走咗去，阿嬸啊真係啊，即係時髦啲嘅嬸啦。喂，佢居然能夠影響。中國的孤兒院制度那個制度是嗎還有他是第一個美國的人是可以揸中國的火炬啊 ,2008 年中國的聖火火炬、他是跑的、那你即是他中國當局幾接受他啦、當然他肯定不會談政治啦肯定不會、不會捐錢啦、他要籌錢而已不捐錢嘛。 是 另外一個我們講埋啦就是、黑暗中對話的創辦人啦。咁佢德國人嚟嘅，德國籍嘅猶太人，因為背景亦都係好獨特嘅。原來佢後嚟諗翻起咧，佢話就因為佢嘅獨特背景係令到佢有呢個嘅叫做感召心。原來佢嘅媽媽或爸爸咧，一邊咧就係猶太裔，一邊咧就係德國裔。咁猶太裔嗰邊咧，原來好多親戚咧就喺納粹營嗰度咧，納粹嘅集中營咧就過身嘅死咗嘅。咁而係德國嗰邊嘅 family 咧，就好多係。從事迫害嘅，咁佢咪話佢好好，即係佢自己睇落去，哇！即係我個身份究竟點認同咧，係嘛？點認同咧咁 矛盾。 咁同埋佢好似話係28歲嗰年咧，就有個佢係做記者嘅，有個 task 俾咗佢咧。有個失明，近來突然失明嘅記者同你一齊做個 job、咁佢就係好似我同阿 Stanley 嗰個心啦，又諗住啊，我哋點樣要幫呢一位失明嘅記者？點知後來喺做呢個 project 嘅過程之中咧，原來嗰、那個。失明嘅記者咧，係好有能力，同埋佢即係，哇！原來我自己個 perception 啊，即係我自己最初嘅觀感係完全錯嘅。咁啊，從而去啟發到咧，佢就要諗到一樣嘢，一個體驗，即係呢個天才啦嚇。諗個體驗好，等你啲正常視力嘅人喺黑暗嘅旅遊環境，你自己感受一下，等嘅失明人士嚇、我哋叫視障人士咧嚟幫你咁樣，咁就好成功。咁而家咧到今天為止，已經喺超過30個國家咧。 有過呢個咁嘅體驗嘅，有啲係永久性嘅體驗館啦，新加坡啦、香港啦、其他國家啦，同埋佢係可以用一個叫做franchise 啊，即係特許經營嘅模式，即係香港要俾緊特許經營費俾佢嘅，咁嚟到做錢嘅喎。咁香港我哋呢個體驗館咧，亦都係一流啦，即係喺兩年內就已經自負盈虧啦。 嗯 啊、所以即係絕對有市場、哦。貿易發展局都評價咗呢、這個體驗對話黑暗中體驗呢個館咧，係 top 五個旅遊景點嚟嘅。咁、收費唔平嘅。咁而家就係擴展到埋企業啦嚇、企業嗰度啦。咁另外嗰班班底咧，我哋都好熟嘅，佢一路都諗緊新嘅體驗模式。咁、所以而家個 branding 都改咗叫對話體驗咯。 嗱、我想問一下咧，其實阿 Stanley 咧，你又係即係好頂帽啦，譬如 JCI 啦你又做過呢個香港總會嘅會長咁啊。咁你 JCI 嚟講，你知唔知佢哋喺呢方面其實有冇呢、這個即係 promotion 咧，即係 promote 呢樣嘢咧？ 多嘅，即係以嗰個 social enterprise 或者再多誇張一步 social innovation 整個嘅框架概念。喺呢度咧，我諗我又就跳翻去之前嗰、那個你頭先一個問題，我覺得幾值得大家都去留意嘅、我哋好多時咧都話 social enterprise 啊，或者係咪我哋個對象嚇個、受惠對象係咪就係啲 underprivileged 咁樣咧？我想攞一個都幾多人講嘅一個嘅例子嚟講，就係、我哋李超人啊李嘉誠投嗰隻蛋，嗰、那個植物蛋啊。都知道嚇，嗰樽假蛋， 素啊，素食嗰只蛋啊， 素食 素食嗰只蛋。 呢個蛋究竟佢算乜嘢嘢咧？咁樣幾多 debate 啫？呢個，喺籠統嚟講咧，大部分人都會接受佢係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絕對係咯，係 咯， 都係 social innovation 啦。 咁佢有冇 social mission 咧？咁樣應該有喎，即係因為佢個概念就誒唔使要生咁多雞，但係佢同樣呢只蛋嘅時候咧，即係因為人類即係 consume 幾多噶嘛，你有咁高嘅即係同樣嘅呢一個營養價值去俾到出嚟。 係。 咦咁佢係唔係淨係俾啲 underprivileged 呢咁樣肯定 就 唔係 啦 解決緊嘅係 普羅大眾嘅、 普羅大眾嘅解決係咩一個問題呢喂全世界嗰個糧食嘅問題嚟喎呢一個係咁呢個呢就去返就係整個嘅概念嘅時候呢就咦其實我哋要有一個 social mission 嘅時候呢真係嘅咁可能要透過 technology wise 其實透過咗一啲跨界別嘅一啲嘅 resources allocation 整個整合嘅，即係我諗俾到好多年青人咧一個好嘅示範作用。其實唔一定嚇、就淨係做啲細埃嘢或者邊緣化嘅嘢啫。其實咧呢一、這個嗰、那個嘅拓展空間咧，真係在乎 我諗到去邊度啦。即係聽緊你講咁多咧，我開始比較明白咧，即係嗰次聽阿 K K 嗰個講座咧，即係佢呢個咁樣嘅理想，即係背後個意念點解啦？即係話佢話希望咧，即係將來所有企業都係社會企業咧，就唔係話而家呢啲咁嘅社會企業咧，就 take over。即係而家社會上所有其他企業，因為而家社會上已現存嘅企業呢，你冇可能話真係贏到佢或者淘汰佢啦，係咪？而係話即係要現存嘅企業呢，佢都要就你哋講嘅移風易俗，慢慢一路咁 transform 轉變到呢，就好似 Michael Porter 嗰個 CSV， 就係所有企業呢都會有一個 CSV 呢，係令到即係知道明白到自己其實係要去 fulfill 一個 social mission， 所以呢就變咗所有企業都變成社會企業啦。哇、啊！咁呢個真係好崇高嘅一個理想嚇，即係希望我哋將來真係可以做得到。咁但係咧，哇！時間好快過嚇，即係眨下眼，咁原來已經個半鐘啦嚇。咁 我哋可以開多幾輯嘅，我哋 係啊，暫時 我好多同學啊，嗰啲可以請過嚟 啊。講聲拜拜啦嚇，多謝你哋上嚟啊，拜拜。